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，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老字号大红门的一些产品。那熟食呢，大家都爱吃，但是呢，在家做确实费劲啊。第一是贵，自己呢，你说买生肉，在家再卤啊，卤的少吧，不够功夫的啊，卤的多呢，吃不完，一直冻在冰箱里边又不新鲜了啊。第二就是难做，你说现在年轻人有几个什么卤这卤那能够拿得起来的啊？几乎很少有啊。你说老年人做吧，岁数也大了啊，这个老做的话呢，我们也不落忍啊。所以呢，在这样的情况下呢，会过日子，咱们家里啊就留点这种啊熟食啊，什么卤制品。如果今天工作累了啊，这个回来以后呢又想吃点好的，哎，咱们打开以后就吃就好了。但是现在市面上的各种各样的熟食非常多，我劝您入口的东西咱们还是要讲究点啊。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，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老字号大红门他们的熟食啊。真的他们的熟食非常的讲究。那么说到大红门的产品呢、啊、他们怎么个讲究法啊，以至于那么美味呢？ 要使好的原料，还能做出好的产品来。咱们大红门这块自己养殖，当天宰杀，当天就加工，当天就制作。所以说这块你肉香味啊，哎，特别好吃。再一个就是咱们那个讲究的是什么呢？传统工艺。因为这个我们这块呢，选料可以这么说，原料要新鲜，香料也要好。你比如说咱们选酱都是二商的，你比如说那个酱啊，酱油啊，六居的，长叶烟酒的，这些都是咱们保证的。所以说呢，品质安全我们是要放在第一位的。 所以我明白了哈，为什么咱们大红门啊是老字号啊，这么多年大家对它依然的是非常的认可哈，就是因为它选料啊是非常讲究的，而且它这个做工的工艺也是非常讲究的啊。有一批老员工啊，也可以说很好的传承下来了他的手艺，是吧？ 对。 那今天呢，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老字号大红门给我们的一个组合。因为现在到下半年了啊，各种的节年假日也是非常多，大家可能会走亲访友啊，家里预备点这个东西的话呢，比如大家来了啊，咱们要是做饭的话还挺麻烦的。哎，这个呢咱们都是熟食啊，各方面也都挺好的哈、啊、打开包咱们装个盘就可以上桌了，也可以说是大菜，特别方便哈、啊、 对。 关键今天啊，我们这个组合还特别的丰富哈、啊、有这么8类产品，一共是12个单品的啊，有大红门的酱香肘子啊，咱们是一袋，还有这个香露猪头肉是一袋，还有酱香的猪耳朵啊是一袋，老北京的酱鸭一袋，老北京的蒜肠4袋啊，还有秘制的烤肠是一袋，一只松仁小肚2袋，还有大香肠，北京大香肠是一袋啊，一共加起来呢是12个单品，重量呢有3108克，也就是6斤多。 6斤多、哦、 那今天咱们这个组合呢才299元啊，这个价格啊是比较合适的。应该说性价比还是蛮高的，因为您吃的是老字号大红门的产品啊，这个还是不一样。那我们的订购热线，如果你想订购，赶快拨打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我们订上以后，您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啊，什么时候您想吃了，按照提货券上的电话打一下，然后呢就会送到您家了，非常方便啊。所以我刚才也看到很多朋友都是多组定制的啊，可能一个是自己家里边用，另外呢可能是送人，因为它有提货券嘛，这个送别人的话呢也比较方便，你不用拎着大包小包的去送人家了啊，您给人家一个提货券，人家一看，哎，这都是自己喜欢吃的，什么时候想吃自己提货就完了啊，所以是非常的方便。另外呢，其实说到这些东西的话呢，我觉得且吃呢， 对，这个可以放冰箱里边冷藏、咱们上边都写着保质期呢，都是没问题的， 没问题的。而且它都是塑封的，我看 对， 都是一袋一袋塑封的， 都是抽真空的 啊，抽真空的，所以搁在那个冰箱的冷藏里边啊， 是没问题，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大概能够搁多长时间？ 基本上像这种在冰箱里冷藏放